灭得不彻底啊，可是要有恒心有毅力，我的佛号一直念下去，人家一生一生就灭罪了，我念千生万生万万生，就有力量了啊！要相信这一句佛号，别的东西不行的。啊，灌顶大师说这个话，是在《观经之旨》注解里头，不是经文啊，经文里头没有，说得好啊。那么生念成功德了，能生界外圣报，这个界外圣报就是指的极乐世界啊，这个界是我们这边讲的三界六道啊，三界六道以外殊胜的果报，这就是指极乐世界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无量功德四十八愿之所成就，这是他成就的。我们今天念佛，我们就在造极乐世界，造成功之后跟他的极乐世界是一不是二啊，所以阿弥陀佛给我们提供的是因，是真因，我们自己念佛是缘，有因有缘，后面果报就显现了。我们细心观察现在这个世界上人有贪嗔痴慢疑的有多少，哪一个人没有贪心，没有贪心痴慢疑，人人都有啊，所以这五种灾难会现前，哪里来的？从心想生，你不想他不就没事吗？为什么要想这东西啊？要想什么？要想阿弥陀佛。这经典告诉我们，我们才恍然大悟，世间第一等的善事是什么啊？你用亿万黄金造一切为社会大众谋福利的大善，比不上一句佛号。我们以前不知道啊，不肯念佛了啊，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哎呀，念地藏弥陀佛你一定是分秒必争，我有一秒钟念一句佛号修大善，这一秒钟没念佛空过了，那损失太大了。这话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啊！行住坐不离佛号啊，不出声音没关系，佛号不能间断啊！声声佛号，经文上讲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念一声阿弥陀佛，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。这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文明功德微妙难思，这话的句句话都是真话。如尊胜陀罗尼经曰：住飞鸟出生，寒灵 之类，这几家这些小动物闻此陀罗尼，一惊于耳，尽此一生正不复受啊！啊，这个陀罗尼是什么呢？尊身陀罗尼，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呐、啊，不是别的。念出生的，听到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他死了之后就离开出生道了，不再做出生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的菜园放念佛机，24小时念南无阿弥陀佛不间断。啊，菜园里面那些小虫、小鸟，天天在听念佛，他知道，他不是不知道，还有。树木花草啊，连这些菜统统都跟着念佛，我们帮助他，他也帮助我们，菜长得特别好啊，滋味营养特别舒适，这是他回报给我们啊。我们在澳洲乡下些菜农到我们菜园参观都非常惊讶，你们怎么种的？种的比大家好啊！我们又没有农药，又没有化肥，为什么会长得这么好？我们用阿弥陀佛种的心，诚意去做，就会感应到教啊！啊，又涅槃经曰：“是大涅槃，一佛如是。若有众生一经而者，却后其劫不多我道。”涅槃经是佛说的，啊，这个大涅槃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像莲池大师所说的，只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南无两个字是客气话，可以省略掉。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弥陀经上告诉我们，这是名号，名号就是四个字阿弥陀佛。南无是皈依的意思，归命的意思，啊，是恭敬的意思，礼拜的意思，啊，所以这些都可以不要，一心专念，莲池大师在《住床随笔》里的时候。他劝别人念佛念六个字，他自己念四个字，人家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我这一生唯求决定得生净土，所以南无可以不要念，我只持名号，